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26集，揣测用意。这头原本闹哄哄的像个磨刀霍霍的菜市场，这时分居然安静的像是午夜空无一人的禅堂。司藤说， 这就好了，耳根清净，大家都心平气和，客客气气聊点事情，不是很好吗？泼妇一样撕扯叫骂，或者打个头破血流，总是不体面的。 明明是始作俑者，居然说得跟好心劝架的和事佬一样，这得多厚的脸皮才能做得到啊？一干人想气又不敢气，只能个个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全当没听到。事发时，只有白金和严福瑞在屋外，免于中毒。严福瑞多少有些愣头青，和司藤的谈判沟通全落在白金身上，他尽量很有技巧地去接司藤的话。 说起来，还要谢谢司藤小姐手下留情啊，当时屋子内外都封住，这下毒的分量稍微重一重，只怕现在一屋子都是死人了。能杀而不杀，司藤小姐是有要求的吧？ 司藤并不正面回答。 那头都是哪路高人呢？ 白金见众人没什么反对的意思，也就把在场的门派介绍了一下。司藤、李树周道都到了句久仰，只是在听到麻姑洞时略以沉吟，问了句， 当年麻姑洞的沈翠桥仙姑仙寿几何呀？ 这话问得突兀，白金莫名其妙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沈银灯冷冷回了句， 我太师父不到30岁就死了。 司藤哦了一声， 哦，英年早逝，真是可惜了。 沈银灯气血上涌，想说什么，恨恨地攥着衣角忍住了。一边的桑红观主看在眼里，心头一突，这司藤跟麻姑洞应该是有过什么不快吧？那自己呢？自己小时候还跟司藤打过照面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是因为当时自己太小他不记得了，还是故意隐而不发呢？一圈介绍完，众人的耐性也都差不多到了尽头，毕竟生死未卜，谁有那个闲情跟他寒暄客气？马秋阳道长最先忍不住问他， 哼，又是下毒又是阴谋诡计的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 司藤看着秦放笑，接着说道， 他问我什么意思呢？你说我是什么意思啊？ 这莫名其妙啊。秦放真是想翻白眼儿，思之再三还是忍住了。 我哪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总不见得你是要请人吃饭。 对，就是要请人吃饭。 司藤凑近手机的话筒，字斟句酌说得认真。 四道门，七道洞，九道街，声名赫赫，如雷贯耳，修道墓道之人无一不以一睹真容为荣，只可惜各位高人仙踪不定，普通人一生也难见一二，更别提我这样的妖怪了。所以若不使一些手段，哪里能请得到各位道长过来吃饭呢？ 这信你才是见了鬼了吧。马秋阳冷冷来了句， 断头饭吗？ 道长过虑了，一来我对道长的头不感兴趣，二来各位都是道门精英，我针对各位不敬，就是与天下道门为敌。一介小妖斤两轻薄，这种事情还是不敢做的。 原来司藤也是知道忌讳的。马秋阳心中有几分的得意，倒是白金有些不信，又和司藤确认了一番。 司藤小姐真是要请吃饭吗？ 真请吃饭。 挂掉电话， 秦放问的也是同一句。 真请吃饭？ 真请吃饭。 秦放无语，顿了顿说， 司藤，大家的命现在是拴在一块的，也算自己人了。你跟那些道士怎么说也就算了，对自己人不求你透露十分，透露个两三分也行吧，把别人蒙在鼓里很好玩，显得你智商高。 为王乾坤担了一晚上的心，司藤却唱了出项庄舞剑，一载沛公。秦放不是不窝火的。司藤抬头看秦放， 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要请吃饭，作为助手你现在应该做什么？应该定时间地点，选饭店，订包间，通知各位客人什么时候到，去哪儿吃饭，必要时还要安排接送。我吩咐的这么明白，你居然还要问？换了别人，这么蠢的助手老早赶出去了。 切，就你聪明，你全家都聪明。 秦放真的是气得要吐血了，知道跟司藤较真没什么好结果，他忍了忍，转身准备回房。司藤又接着补充了一句， 饭店要选得有档次一点，别让那些道士说我太小气了。 如果换了是你，会相信一个妖怪会大费周章，甚至是把你的性命捏在手心，只是为了请你吃顿饭吗？还是白金的话有道理，他要是想杀早就杀了，能杀而不杀必有所求，这宴席大有文章，可到底怎么起承转合还得去看了才知道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苍红观主着人安排休息，又再三吩咐此事机密，绝不能外传，弟子被陆续散去，只留了各派掌舵并严福瑞几个。来自青城山的张少华真人60余岁，清瘦绝硕，下颌一缕长髯，很有旧派道士风范，平时话不多，关键时倒是很找得着要点。他提议给黄翠兰老太太赶紧打个电话，藤沙的解法是他提供的，想必对司藤有所了解，或许从他那里能够多得到一些消息。夜静更深，扰人清梦，黄家人很不高兴，但还是让老太太接了电话。苍红观主开了免提，大致把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，听得出来黄老太太那头也很惊愕。 藤沙可以下毒这件事儿，我娘从来没有提过，可能连她都不知道。 黄老太太的母亲就是黄玉，当年受邀助秋山道长镇杀司藤，后来入蜀和秋山过从甚密，应该知道不少内幕消息。但说到这里，黄老太有点顾虑重重，几次欲言又止，叹气说道，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说出来怕是对秋山道长的声誉不好。 关自家师父什么事儿？一听到声誉二字，严福瑞立刻紧张起来。黄老太这么磨叽，柳金鼎心中不快，言语间就有些不客气说， 黄婆婆，秋山道长都死了那么多年了，怎么连他长得横长竖短都不知道，是死人的声誉重要还是活人性命重要？ 说话间又把严福瑞往前一推， 秋山道长的徒弟就在这儿，他都没什么意见，婆婆有话就直说吧。 黄老太笑起来，声音苍老沙哑， 你不要骗我老婆子喽！秋山道长怎么会有徒弟呢？ 这叫什么话？严福瑞赶紧声明：“ 黄婆婆，秋山道长是我师父，我是师父养大的。” 嗯，是养大的没错，但你一定没有入道门。要知道，秋山道长是不能在道门收徒的。 严福瑞愣了一下， 这话不假。即便自己跟秋山朝夕相处，情于父子，但自始至终，秋山都从未提过要他接衣钵这回事儿。一时间大家都不再说话了。黄老太说的那句“声誉有损”在这里有了些不好的应声。秋山道长当年是不是做了什么让道门蒙羞的事，以至于连收徒弘道的资格都被剥夺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